现在是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声音。 七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郑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紧与你我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熊山走杜坤，非要跟徐良比武，这就叫自不量力呀。这老头怎么想的呢？他认为我熊山走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，谁不知道小孤峰啊？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，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了，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啊？那大伙肯定得这么说，杜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，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，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？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啊，就即使给你的话，咱俩得比划比划，我见识见识这白眼眉究竟有什么能为。杜坤出于这种想法，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。他来到院里头，短衣小打扮，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，把小嘎子揪重新盘了盘，把架子就拉好了。 他徒弟力比金刚无报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。那蔡丽啊有点害怕，蔡丽一想这些山大王啊都不是东西，有时候笑里藏刀，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呐、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呀，光指望一个徐良能不能行呢？万一徐良要吃了亏，我这银子就完了，银子要不回来我还得接着茬死啊。哎呀，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徐三将军大获全胜啊，这是他的想法。其实徐良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，谈笑风生，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大院，叉着腿儿哈着腰往这一站。我说杜空啊，收手吧，哪里走，招展、先使了个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，老心一扑了脑袋，唰躲开了。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，俩手一合奔徐良的心口，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。杜坤收掌现腿，啪又使了个顺风扯旗登徐良的迎面骨，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，一个跟头又躲开了，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。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，哎，我徐良，这叫什么比武啊，你怎么不还招啊？徐良乐了，我说杜坤啊，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，跟谁伸手得相让三招，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来了，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逢，我应当多让你几招，故此没有还手。哎，徐良，用不着，咱两个人比的是武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你让我我也不领情啊。好吧，我知道你不领情，不过咱们两个要打得打出个名堂来，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。那你说吧，什么名堂？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，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，能和解了是最好，假如和解不了，我想蔡丽也不能善罢甘休。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，你是大宋朝管辖呀，有庄有瓦有王法的，你这仗杀抢人家的东西啊，本身就犯了法了。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，那官府来了军队，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。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，和平了结，也不平你的伤，也不灭你的债，把银子给了我们，哈哈一笑咱就算拉倒。可是呢，看你这个意思，这一点做不到，非比武不可，那比不能白比。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行，徐三将军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要不是你的对手，18万银子我双手奉送，我不要了行不行？ 我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60有7，哎呦不小了，将近古稀之年了，我希望你说话算数。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，那咱这么办得了？ 英子我不要了，官司也不打，也不禀报官府，这18万英子我去包赔，你看怎么样？ 好，雪阳，咱俩可没工作事啊，咱们可说准了，大家可以作证。 那你放心吧，从来撒先生不说瞎话。我再跟你声明一点， 什么事儿？ 咱们两个人打时间不能太长了，因为我还有事情，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 啊。5招？杜坤一听这玩意真新鲜，打仗还限定招数的。徐三将军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 哈哈，很好懂啊，我就告诉你得了，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，我就算输。 嘿呦，把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叫你我啊在你的面前连5个照面都过不去，也太狂点了，简直吹得没边了。三将军一言为定，我要过了5个照面， 那算你赢了，我输了，赢子我给，你看怎么样？ 一言为定。彩丽在旁边一听，哎呦呦呦呦， 可他妈要了我的命！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，从来没看他吹过牛啊，今儿怎么了？怎么是大话都说绝了？万一5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？哎呦呦呦呦，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？我能叫你包赔吗？ 彩丽急得汗珠子下来了。是徐良狂吗？ 不是， 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，他心里都有数。武宗13派81门，有什么样的高人，有什么能耐，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，根本就没听说这么巡山走杜坤，碌碌之辈。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他心里没有底。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，我跟你伸手你也就几个照面。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，结果两个人一伸手，这话呀不光说呀，你得做到。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，老人家招掌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，告。杜坤一看水了吧唧的就过来了，这手跟棉花瓜一样，打上都不带疼的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徐良掌走空了。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蛟剪，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，一裸徐良的腕子，哎！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撤回，左背轮开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使了个单风贯耳。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， 第二招，单风贯耳， 软趴趴就来了。杜坤往下一低头，徐良一掌走空。两个人一转个，还没等杜坤晃掌呢，徐良这招可够损的，后背冲着杜坤冷不丁使了个倒踢紫金冠，这一招太快，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啊，谁能想到他脸朝那面，腿往后踢，啪就是一脚，正蹬到杜坤腿根上头，把老头蹬出了1丈5尺多远，扑通来了个腚墩。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， 这下我没注意，老人家快轻气轻气，活动活动啊，踢坏没有？ 杜坤就脚这条腿都木了， 活动了半天呢， 瞪着俩眼瞅着徐良， 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的，这位是不是不服啊？从来啊，这不算啊，从来啊，多次你服了，多次拉倒。 这杜坤厚着脸皮，蹦起61拳，徐良闪身躲过， 他第二掌被徐良前心一打，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，唰，正好转到杜坤身后。不等杜坤变招，徐良伸出一掌来，正推他肩头上。老人家，躺下！使了三成劲儿，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。徐良过去把他扶起来了，啊，算不算？啊，不算还来。这杜坤把脑袋一拨，算了吧，我这个下边干脆伸不上手，怎么带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找徐良差的太多了。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！杜坤脸一红，冲徐良抱拳：“三将军，恕我自不量力，惭愧惭愧，我服了。”说话间，把徐良、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。徐良抱拳拱手：“老人家，化符钱呀，把银子撒给我们吧，一定一定，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。不过您别着急，银子在后院，我还得过过数，看看缺不缺，少不少。”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。徐良、蔡丽再怎么着急，也得叫人过过数。杜坤告诉吴豹：“好，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，我到后院点银子去。”说点银子，等到了后院啊，这老头搅着心里的不是滋味，这跟他栽的太爆了。我就纳闷，我串到江湖四十多年了，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，都走不稳呢，你都。哎呀，真窝囊，这银子还得给人家。他往后院一瞅，骆驼垛子上白花花的银子18万两啊，这玩意真心疼啊。哎，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，先没过数，回了他那屋了。回屋干什么呢？他这有个客人。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？他陪客人说话呢。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，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，头朝里脚朝外，正在这休息。巡山走杜坤进了屋了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是长吁短叹：“嘿，哎，罢了啊。”这客人听见了，一翻身坐起来：“怎么了，老哥哥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“哎，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丢了人了。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哎，刚才咱孩子不做了波买卖吗？啊，不是结了一只镖，你还挺高兴，18万两银子吗？”“对对啊。”“结果出事了，丢镖那老头蔡丽请了援兵了，人家到山上要镖，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“哎，我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吗？他不要镖，你把他收拾了呗。你说傻话，我收拾得了吗？我栽了跟头了，当他一伸手我就趴下了，是吗？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？”“嗨，我一提你也知道，山西县白眼没徐良。”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了：“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？可不是他，谁？那醋老心儿，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，叫人牙根都冒酸水，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。哎，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，你说咱倒霉不倒霉？我还得化符前言，这不，我来拿银子来了，如数得给人家，这说话能不算数吗？再说回来了，不给人家，人家能答应吗？你看这是乐呵呵的，到时候一变脸，那就不好收拾了。” 哎呀，老哥，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。这徐良在哪儿呢？在前厅呢。 嗯，这么办吧，一两银子也不给他，从我这说就不给。 秀子，我看你少管闲事。 哎，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？没交情这么远，我能来看你吗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觉得太窝囊了，我替你找找理儿去。走走走，你领我见见这徐良。 拉倒吧，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来。 哎呀， 老哥哥，这我跟你说，你可别挑我的理啊，我就是一宿没睡觉，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啊。我这只胳膊闲着，我一只胳膊我也把它打趴下了，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？ 兄弟，我知道你有能耐，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，这徐良这兄弟真厉害呀、啊！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，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别把大话说绝了，算跟我似的，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，就没人替咱找脸了。 哎呀，岂有此理！哥哥，要冲你这么说，我非得跟他比一步不可，头前带路。 好吧， 杜回一想也行，我这朋友可有能耐，真把脸找回来，这银子就不给他了，就即使给他，我起码也不丢人呢。就这样，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。杜回先进来的，见着徐良一抱拳：“三将军，哎，钱都给您准备好了，一点也没丢啊，一会儿如数奉还。不过呢，我这来个朋友，听说您来了挺羡慕，打算跟您见上一面。朋友请进来。”啪嗒一打铃，这人进来了。徐良一看吓一跳，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，这人得什么模样吧？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。此人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，肩膀宽下有三尺五寸，往脸上一瞅，黑惨惨的面皮，背着头，大下巴，整个一张大驴脸。别人这脸要有七寸，他这脸都有一尺五，在当间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，长得一个难看劲就甭提了。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，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一样，大鹰钩鼻子，黏鼓嘴，连鬓络腮，带卷的胡子，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，腰里系着根麻绳，一裤腿高一裤腿短，光着大脚丫子，还戴着脚环。再往头上一看，他也不梳头啊，满脑袋带卷的头发拢吧拢吧，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一箍，就跟个野人相似。但是徐良看见他，想起一个人来，就想起了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源。哎，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，老徐就动感觉都不妙啊，他在哪儿找到个怪人呢？徐良正然发愣，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，把腰一叉，胸脯一舔，嘴一撇，怪眼冤翻，老叔，你叫徐良吗？ 哦，不错，正是撒星。你是哪一位？ 甭问。徐良啊，你活腻歪了吧？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？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要银子来？你凭什么？哎， 我老朋友说话算数，答应给你钱，从我这说可通不过，方才他跟我一商量叫我给拦住了，咱俩伸伸手，你要把我给赢了，这钱就给你，赢不了我，徐良，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，连你带的这帮人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。平顶侯就是要脑袋的。蔡丽一听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躲到徐良身后去了。这三将军，这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徐良心说，这老头胆儿太小了，你说就你这模样保什么镖啊你？不如回家呀，把买卖关张去卖豆腐去得了你。徐良心中暗笑，老心点点头，啊，可以，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好吧，既然在你这通不过，我就得想法通过，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，那是自然。好了，是院里头是屋里头，院里请。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，噔噔噔到徐良地前捧一把，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，拉着徐良往外就走，表面上是拉着，实质上没怀好意，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子，单臂较力就使上功夫了，心说咱俩还用比呀、啊？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，你叫娘你就栽了。这家想到这，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，这一招可厉害，撒手指头叫鹰爪力，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，一般人受不了。老仙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，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，使的是昆仑闭气法，这股气儿在身上一转个，灌到右胳膊上头。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啊！再看老仙的胳膊，揉一声，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。这主一掐没掐住，我！徐良心中暗笑。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相反的，老心手腕子一转个，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。你这个人太客气了，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，我们何必这样客气呢？你头前带路。说个头前带路，老心单背一抡，把这个主揉一下子在屋里甩院去了。这位身子斜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像没倒下。徐良再扔出去他，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。老仙过去一伸手，把他腰给扶住了。啊，我说这个你怎么了？晃晃悠悠的，大概喝酒喝多了吧？给他来个下台阶。这位呢也挺会演戏。听徐良这么一说，他晃开脑袋，确实没少喝。哎，说个瞎话，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。其实谁不明白？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，徐良站在下垂手，冲这位一抱拳：“我说非要比划，那你就伸手吧。”徐良啊，你可真有两下子啊！今天我跟你比个不比掌法，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。说着话，把这个肥大的袍子一撩，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徐良一看，这才明白。闹了半天的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，在腰里头缠着，他把宝鞭拽到掌中， 使了个二郎丹山式。 哎，徐良，亮你的家伙。 徐良没办法，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。蔡丽一看坏了，这比武带升格的，刚才比的是拳脚，这回又比家伙，谁给谁吊上也够呛啊。 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，从门外那来个人， 这人手捻徐兰哈哈大笑，我兄弟你怎么欺负小孩啊？哎，快点拉倒拉倒拉倒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别比了别比了。 徐兰一听这谁， 抬头往门那一看，这人长得可挺好，八尺多高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花白胡须，高昂牛心法转，金簪别顶，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，腰系丝绦，背背双剑，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。寨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，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，师兄你来的正好，赶快助我一臂之力。这小子 现在是5:29，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风和盛空，健美的声音， 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森听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身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体味1033，风和盛空，最美的声音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徐良在小孤峰管了一件闲事，遇上了两个怪人，一个长得凶恶，一个长得善良。徐良啊，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，赶紧一抱拳，恩了前辈，请问尊姓大名，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？三将军，你哪知道啊，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，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，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，老朽叫天龙仙师赵普。说着话他用手一指，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，这是我亲师弟，绰号地雅仙师，叫魏百宝。哎呦，徐良心里就一惊啊， 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，江湖上谁不知道天龙地雅两位高人呢？听老师跟自己说，50年前威震武林的天龙会地雅被传为美谈，听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，天龙仙师赵普曾经三次会地雅仙师魏百宝，两人大战3天3夜没分输赢，最后经白云剑客给解合，两个人成为挚友，还结为亲师兄弟。打那以后，这两位闯荡江湖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30年前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啊，不到哪去了。有人传说两位不在人世了，有人认为不可能，他们两个人都有绝艺在身，功底最好，怎么能不在呢？哎，没想到今天在小孤峰遇上了，这简直像神话相似啊！论辈数而论，他们跟梅良祖是同辈，徐良那就是晚辈了。你看徐良啊，就这手好，多攒不忘本，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对长者一向是尊重的。徐良闻听此言，赶紧倒身下拜，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前辈呀，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，罪该万死，我这跟老前辈磕头了，请起请起请起。赵普把他搀扶起来，一点手把地雅仙师魏百宝叫过来了，师弟啊，弄了一场误会，这不是徐良吗？老眉头的徒弟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？师兄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，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，也有一定的本领，我打算呢跟他比划比划，瞅瞅他究竟有什么武艺，老眉头都教了他哪些，您呢不要误会啊。徐良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这是试验啊，众人都乐了。杜坤一看都是一家人，这没什么可说的了，赶紧往大厅里相让，众人说说笑笑到房中分宾主落座。老镖头蔡丽一看呢，大概有门，我这18万两银子能要得回来，他心里头也非常高兴。徐良坐下之后，赵普就问呢，孩子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，干得挺红火呀，难道说上这捕盗抓贼来了？徐良闻听此言，长叹一声，哎，老总家真是一言难尽呐。山西县徐良也没隐瞒，把怎样扫平阎王寨，胜利还朝，怎样又出了个假徐良子问金刚王顺，又怎样三亿冰天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，最后说他自己捉拿王顺，追来追去误走此地。徐良把经过说完了，在座的众人闻听也不住的点头叹息呀。叹息什么呢？你看，要不知道内情的，徐良名利双收，要官有官，要钱有钱，要声望有声望，不定多自在呢。相反的，一点都不自在。徐良所遭所遇，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。整天在刀尖上转悠， 随时随地都有风险和不测之祸呀。赵普就问孩子，那你追到这儿来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？我哪里知道，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，黄万全老前辈给指点。我看这样吧，徐亮啊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着急上火也没用，咱们放长线钓大鱼。我实不相瞒，我们师兄弟二人跟杜坤关系不错，经常到小孤峰来做客，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，无拘无束啊，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也没人管我们。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，你别看他占了山了，不抢不夺，不骚扰百姓，人家小孤峰山上这五六百人自种自吃，不信你问附近的老百姓，没有不说这山大王好的，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倍。我们两个人挺赞成他，故此交了朋友，有时候就到小孤峰这住些日子。你看这回多巧，碰上你了。这么办吧，我们哥俩一半会也不走，连杜坤在无报，大伙想个办法帮着你打探王顺的去向。有道是众人捧柴火焰高，就胜似你一个人了。哎呀，徐良一听可乐了，五六百人给帮忙，那比自己不强得多得多吗？山县赶紧站起来重新谢过。这时候杜坤让吴豹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，大家要好好喝几盅。这蔡丽就问三将军，我那事儿啊，对了，徐良一乐呀，各位老前辈还有寨主，咱们话归前言吧，我这次到小孤峰来是管了件闲事，主要为蔡丽这18万两标营的事情，你看看能不能赏着我个脸，把标营如数给退回。巡山走杜坤一听脸红了，我说徐三将军您别说了，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剑客和魏老剑客，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。慢说18万两标银，就180万那又算个什么呢？我们这山上还不在乎这个。吴豹在，去把标银如数退回。是。时间不大，把骆驼垛子飙车全赶出来了，众人都到了院里头，陪着蔡丽叫他过过树木。蔡丽一查一点都没少，元方银子都没动啊，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，趴在地下转圈可想头。我谢谢众位，我谢谢众位啊，你们可救了我，不然的话我是活不了啊。当然他更感谢徐良，把镖银送出小孤山，徐良杜坤吴豹也送出来了。老先生就告诉蔡丽，老人家算了，这一次的镖银保完了，把银子赚得手就回家养老吧，80多岁的人了，这是何苦，这是一生我了，这要遇不上的话你怎么办？对对呀，人心无举蛇春相啊，我这是老了老了老无知故，通过这回的教训我真不干了，回到家就听您的，金盆洗手抱腿就忍了。蔡丽跟徐良洒泪分别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，这老头啊把标保完了，平平安安回到原籍延吉滩，真就洗手不干了。说提他干什么有用啊，你别看这老头80多岁了，到了下文书莲花观设立8王类，开封府与穷贼展开殊死搏斗，这蔡丽还有用呢，他 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，要不给开封府通风报信，恐怕连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。这是后文书，咱暂时先不提。再说徐良送走了蔡丽，跟杜坤、吴豹回到中庭大厅。这杜坤呢，吩咐手下人快准备房子，让三将军住着。这两位剑客没说嘛，一半会儿您别走，你也别跑他了，我派人打探消息。就这样，徐良就住在小孤峰。杜坤派了十几个能干的，奔向四面八方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。日子不多，把消息打听出来了。什么消息？紫面金刚王顺落到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。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儿：外面传说你死了，也不知道是谁，跟你长得差不多少，让白莲花燕风把脑袋给剁下去了，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。开封府的人齐聚葵花岗，准备的棺材为你举哀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，撒请帖传请宴，要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全请来，特别是跟你有仇的全约来，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。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。老徐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，这哪一位长得跟我差不多，倒了霉了，脑袋叫人家补了下去了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回去。徐良就想走，魏白宝和赵普还有点舍不得，两个人是这么说的：徐良啊，你别着急，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啊。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？王顺现在落到跌云峰青松狼牙涧，你去你想干什么？那无疑问，你要抓王顺，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，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自己的锐气，就是你到跌云峰啊白给。当然不是你的能耐不行，是跌云峰贼人太多，势力太大，你一个人孤掌难鸣。据探视的人说，那块不但有半尺峰王典、电光侠火玉贵、紫面金刚王顺，同时还有个三世陈屯、陈东波、飞剑仙诸亮，以及他们约请来很多很多高人呢。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，到那儿不但抓不住王顺，把命就许搭上。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，就不能不关心你，为了呢叫你长点能耐，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，咱留个见面礼，把我们哥俩身上所会的传授于你，艺多不压身，你长点能耐不更有把握吗？所以说你别着急，就安心住在小孤峰，把能耐学到身上，然后再去也不晚。徐良很受感动啊，一瞅赵普和魏白宝这两个人心肠特别热，一见面就想教着自己能耐，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：宁舍十锭金，不舍一句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宁愿给你一锭金子，不教给你一招武术，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。我会了，我不教给别人，教给你我怎么办？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。说像赵普和魏白宝这样的太罕见了，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，见面愿意磕男儿子。所以徐良深受感动。徐良这么一分析，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是个大山呐，一半会也拿不下来， 他们想动开封府也不容易，看来时间是短不了，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。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，就多着急些日子吧，这个谜早晚能解开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。故此徐良也没声张，安心住的小孤峰开始跟两位老剑客学武。到了第二天，连杜甫、吴豹都参加了，人们想开开眼。魏百宝先教给徐良72趟地躺拳，那这拳新鲜吗？在地下打滚打，徐良还真没看见过，光知道72路地躺刀，还没见过这样的拳脚。就叫魏百宝身子往地下一躺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哪是人呢，简直就是个球死的，使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两掌呼呼刮风啊。在下三盘方面，这是最好使的一招了，把徐良看的眼都发直了，连声叫好。魏百宝练完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手捻徐良乐了，徐良你见笑了啊，你看我鼓了这几圈如之何呀？好，实在是好，老人家我一定好好跟你学。凭你这么聪明，一点就会。来来来，我告诉你秘诀。魏百宝把72路地躺拳怎么样使用，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，他就诀窍在什么地方，毫无保留告诉徐良。那徐良多聪明，你说一句话就磕了板了，没个忘，而且徐良是一点就透。这个人最聪明的地方跟白云略他俩相似，举一反三，你教给我一招，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三招甚至五招来，我看一遍比你原来还精。没有五天的时间，徐良把72路地躺拳学到身上，当然了，将来有机会还好好的复习呀。说学了就现用，恐怕不那么精。魏百宝教完了，赵普开始教。赵普的拳脚更精，他教给徐良28路天龙掌，不然的话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？练的是云龙九线，神鬼莫测呀。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心里想，看出来没有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。当初我小的时候跟我两位老师学艺，我就认为除了我老师之外别人都白给。可后来闯荡江湖，所经所见的跟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。别人的能力咱们不说，就说天龙仙师和地雅仙师这二位，就这能耐有的地方比老师就高着一筹，确实是好。哎呦，盘踞这半个多月，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又长了一大块。可因为耽误十几天了，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，认为他教个不得灵了，徐良是官身子不得自由，不能老让他在这儿学，干脆一半天就放他走。所以这两天就比较紧张，会什么教给他什么，白天练不完晚上练。这天晚上就这么办的，院里边点着明灯蜡烛，气死风灯，怕不够亮又点了三堆篝火，楼楼兵也没事都来看热闹。院里围的都是人呐，这两位剑客亲手传授徐良武艺，有 说有笑，正在这儿练着呢。房坡上来四个人，这四位跟佛似的，手捻虚髯往院看着，一边看着一边乐。等徐良也练完了，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：“我晚上放觉不睡，在院里折腾什么呢？要真练得好还行，就这种挨打的招数，还不如不练，真叫我等可发一笑，哈哈哈哈！”什么人？院里的大伙一听就是一惊，仰面往上观看，就见房坡上并排站着四位老者。天龙先师用手一指：“哪路的朋友，你别说风凉话，有种的下来！”哎呦，赵普，别急眼呐，怎么说你好你就高兴，说你不好你就不愿意听了，稍后片刻我等到了。唰唰唰唰，四个人全跳起来了。就这四位往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，在场的人无不惊奇。什么原因？这四位老者这好看劲就甭提了，个头都那么高，体型都那么标准，年纪也相差无几。头一个穿一身白，月白缎压里巾，鱼白色短靠，英雄长甩掉，卷成麻花形，在身上斜背着，手里拎着根拐杖，面似银盆，三尺多长的白狐。这老者长得慈眉善目，总是带着一团和气，但是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，一瞅就是个武林高手。第二个是黑脸的，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的似的，青缎色压尾巾，青缎色短靠，寸牌骨头钮，大衣背在背后，手中拿着五斤的拐杖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喵漆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麻刷的眉，一对大环眼，是咽口的胡须，白的多，黑的少，瞳孔放光，太阳穴鼓鼓着，是精力充沛。第三个是红色的，红缎色压背巾，红缎色短靠，大衣后边斜背着，手中拎着拐杖，往脸上一看，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大嘴叉，花白的徐然。第四个穿一身黄，那脸也是黄的，这位长得是慈眉善目，看年纪比那三位稍微小那么个三五岁。徐良不认识，天龙仙师赵普、地雅仙师魏白宝一看，哎呦，四位，你们怎么溜达到这来了？可谓英雄大聚会，失敬失敬，方才没看清是你们几位，多有得罪，这想赔礼了。俩人过去把腿一屈，那意思要行大礼。这四位老者过来把赵普、魏白宝给扶住，免礼免礼，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还问我们四个呀？你们怎么到这儿来的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们跟小孤峰的寨主杜坤是朋友，每一年都得到这溜达两回，住些日子。你们四个这从